so old, careless and cold. We did what we were told in our lives when we were young. Had the world by the tail, good would prevail, starships would sail, and none of us would fail in this life. Not when you're young. We were drawn to whoever could keep us together and bound by the heavens above. And we tried to survive, traveling at the speed of love. 秋天比春天更富有绚丽的色彩，比夏天更富有收获的景象，比冬天更能给人希望。万物始于春，而成于秋。我爱春的耕耘，更爱秋的收获。今天是9月9号，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标准轴距一级车运动版，首付低至20%，日供仅需36元，国一国二车主置换更享3000元置换礼包。详情致电立新行北京花香桥店，010-5798-6666。

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也没人知道呀，滑雪场、游乐园、温泉度假村各种促销活动，但是你不说客户也找不到你呀。 找我呀，我来帮你告诉大家，我是好音乐九五九仙头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1391011-3033，1391011-3033。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再世不止自己，才令我一生好奇，寻求被爱的滋味，终于碰到你。全赖你，我先欣赏自己，权力与金钱怎么可比美？谁拦截也挡不住，我在行近你，如何能让我触动你？如何描述可感动到你？要与你抱拥相恋一世纪，从来没在乎你美与不美，是永不更改，我愿意给你爱。风霜都替你遮盖，你会看清楚和了解我，未被人潮掩盖。若你不安心，我做你的浮台，终不散对你的爱。世界有色彩，凭这点爱，可否捉紧我？齐来跨过，笑着我。谁愿意作假讨好大家？情愿两口子喝茶，平凡地并肩生活，比一切优雅。难道爱简单都不能吗？难道我感情要给规管吗？从前没你的生命，只令还腐化，如何能让我够沉睡都渴望到你，到老了也许通通不记起，能同偕白头，我太有福气。愿永不更改，每日愿给你爱，风霜都替你遮盖，你会看清楚和了解我，未被人潮。心我做你的浮台，终不散对你的爱。世界有色彩，凭这点爱，双手一触碰，问你爱不爱。

上的尽头变成一道美丽的彩虹。心中已经守候， 就这样。